成是我半生，是我挂念最深情人，是你以爱等待，苦里乐里也将心贴紧，完全是你的真，令我挫败奋起做人，是我过去不懂，多少次令你心烧风里紧，情未泯，爱未泯，春风秋雨爱在心，前途伴行未怕黑夜暗，用我心交你心，相恋相爱是缘分，相守一世我的情人，情未泯，爱未泯，真心真意两互印，前途漫长你为风雨共艰困，用我心交你心，真心真意莫疑问，浅笑互送三分钟热吻。友情是我半生，是我挂念最深情人，是你以爱等待，苦里乐里也将心贴紧，完全是你的真，令我挫败奋起做人，是我过去不懂，多少次令你心烧风里等，情未泯，爱未泯，春风秋雨爱在心，前途伴行未怕黑夜暗，用我心交你心，相恋相爱是缘分，相守一世我的情人，情未泯，爱未泯，真心真意两互印，前途漫长未畏风雨共艰困，用我心交你心，真心真意莫疑问，浅笑互送三分钟热吻，情未泯，爱未泯，春风秋雨爱在心，前途伴行未怕黑夜暗，用我心你心，相恋相爱是缘分，相守一世我的情人，情未泯，爱未泯，真心真意两互印，前途漫长未畏风雨共艰困，用我心交你心，真心真意莫疑问，浅笑互送三分钟热吻。